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度八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心中的欢乐在天中共享，老人和小孩在天燃了火。

笑声就是回答你。如果你看见节日的花束，那花束就是献给你。思想的母亲。

迎接那呼唤我的一片绿叶。